自个儿的形象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，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 分析啊，片子啊，查得非常全。 携手权威专家，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 现在呢，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证书。 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李凯。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就是北京安定医院朱秋燕所写的文章，题目叫做电话里的一线生机。我们来听听这篇故事到底都说了些什么。在人们的想象中，精神科医生整天是和疯子打交道，他们的工作和救死扶伤这个词儿有很大的距离，所以当精神科医生像往常一样拿起电话的时候，很多人可能都想不到，通过一根细小的电话线，循着电波，他竟然能够挽救一个濒临死亡女孩的生命。下午4:30可以说是一天当中病房里最轻松的时候了。交班完毕，医生们梳理着一天的病历准备下班，患者们则随意的闲聊活动，再过一会儿就是饭点了。这时候电话铃急促的响了起来，埋手病历间的刘静医生头也没抬，伸手从桌上拿起了电话。您好九区，惯常的开场白之后，他听筒那边传来了微弱又无助的女声，请问这里是九区吗？王医生在不在？哦，他在查房，您有什么事儿啊？听出了声音的异常，刘医生不觉得绷紧了身体，钢笔也放在了一边。我想问问，吃一瓶碳酸锂能死人吗？听了这话，刘医生的心立刻提了起来。碳酸锂是一种治疗精神疾病的处方药，如果误服中毒，轻则损伤胃肠道、心脏等器官，重则导致死亡。一整瓶相当于一个普通病人一个月的药量，如果这个女孩一次吃下一整瓶碳酸锂，无疑就是一种自杀行为。刘医生不禁语气急速起来，请问您是在我们这儿住过院的病人吗？ 是。 您叫什么名字？对方沉默了。您是不是已经把一瓶碳酸锂都吃进去了？您身边还有其他的人吗？你现在在哪里啊？一连串的问话换来的却是电话那端长久的沉默。刘医生耐住急迫的心情，一边继续询问患者的情况，一边让人赶紧叫来王雪大夫。听到王医生的声音，电话那头又有了虚弱的回应，但询问过他的身份和地址的时候，他却还是不肯说。王医生凭借着这声音快速在大脑中搜索近期治疗过的女患者，最终锁定了一个可能的目标，20岁，家在外地，经过治疗病情稳定，前几天刚刚出院。王医生不停地呼唤着患者的名字，却始终没有得到对方的任何回应。不能再等了，救人要紧。这个时候医生不能出诊，病人不在医院管理范围内等规定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，在生命面前一切都要做出让步。刘医生和王医生两个人根据来电显示，查到这位患者电话所在地离医院不远的一家小旅馆，通过询问旅馆负责人，得知患者独自一个人住旅馆，身边没有任何亲属。两位医生把患者的情况告知了旅馆的工作人员，并嘱咐他们赶快拨打急救电话。放下电话，两个人赶快找到患者住院时留下的家属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，然后打车火速赶往现场。时间就是生命，这个时候两位医生正在跟生命赛跑，他们觉得时间永远不够用。望着车窗外倒退的景物，想到那个比自己还年轻的女患者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流逝，这不远的路途让两个人觉得十分漫长。偶尔的颠簸和着胸腔内急促的跳动，凭空添了一些心惊肉跳的滋味。好在这种煎熬的时间并不长，